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十二集。 我这次来给阿峰也买了点小礼物，就是些文具和书什么的，知道阿峰喜欢看书。我家微微有时候太任性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让阿峰受委屈。 阿峰要是不喜欢谁，就不会主动和那个人说话，平时也会离得远远的。之前你没来看微微，微微生气，阿峰还主动哄他。 道荣，玲子，这次真的是给你们添了个大麻烦。我家那边现在焦头烂额的，竹香的事多半要走法律程序，我现在都不敢让微微用她以前的手机，生怕有人跟她多说呢。 你先把你和竹香的事处理好，微微就放在我们这里，不会有问题的。 他们没有久聊这个话题，云洪州不能待太久，家里和公司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他去处理。他起身去云建威的房间，见儿子和齐峰正凑在一起钻研新手机，面露舒缓神情。他摸摸儿子脑袋。 微微啊，爸爸这就回去了啊。 云建威马上把手机放到一边。 怎么这么快就回去？你才刚吃完早饭。 爸爸有事。 你哪来这么多事？你以前工作都没有这么忙。 云建威的心思很敏感，虽什么都不知道，却直觉感到爸爸和以前有哪里不一样了。他抱住云洪舟，垮着小脸。 你今天留下来吧，我带你去看田里的爬藤花，可好看了。 云洪舟心酸无奈，把云建威抱起来拍拍。 等爸爸下次再来，你再带爸爸去看好不好？ 云建威不吭声了，趴在爸爸宽阔的肩膀上，把他爸的脖子抱着。话还没说两句，眼泪已经委屈地掉下来。 我不…… 旁边夫妻俩忙围上去一起哄。 哟，乖乖，怎么哭起来了？ 哎呀，微微不哭啊，爸爸下周还要过来看你呢。 云建威却不知突然被戳中哪条泪线，抓着他爸不松手，泪珠子扑簌簌地往下掉。 你都不想我，这么一会儿就走了。 想你想你，爸爸怎么会不想你呢？ 那你还要走？ 小孩子发起倔来，能和人纠缠个没完没了。三个大人围着云建威团团转，想尽办法逗人开心。齐峰站在一旁手足无措，望着云建威哭红的眼睛，又看看他把云叔叔的衣服抓皱的手指。彭林唤他： 阿峰啊，你来和弟弟说说话。 齐峰就走过去，云洪舟蹲下来把云建威放在地上站好。齐峰刚一过去，云建威就挣脱他爸的怀抱往他背后躲，手拽着他的袖子。云洪舟只好对齐峰说： 阿峰啊，麻烦你照顾弟弟。 齐峰点头，由着云建威牵着他的袖子，抬头对云洪舟说： 云叔叔，那下周你一定要来啊，微微他会等你的。 云洪舟笑起来，他容貌英俊，笑时眼角弯起温柔的细纹。他说： 我会的，不管再忙，以后每周都来看你们。 云洪舟走后，彭林赶紧让丈夫去村口小卖部买了两瓶饮料和几袋零食回来，他们家不常有这些东西。彭玲想着 微微年纪小，吃点零食或许心情好些，便让丈夫去买些回来。齐高荣很快买好东西回来，两人回到云建威的房间，却看见两个小孩正坐在桌前研究云洪洲送过来的礼物。 啊，我爸爸送你的钢笔。 云建威拆开一个钢笔盒子，从里面拿出一支黑色钢笔，还有两盒墨水，放到齐峰面前。 这个钢笔很好用的，一点都不会滴墨，也很耐用。 他的眼眶还红着，嗓音里也仍有哭腔，却已经恢复了正常，仿佛爸爸一走，他的脾气和眼泪就跟着收了起来，不会再让更多的人感到困扰。 这个是金属书签，可以夹页，很漂亮吧？ 云建威把书签放进齐峰手心，吸了吸鼻子，他刚哭完，鼻涕都还没擤干净。齐峰拿起桌上卷纸，扯了点纸，小心给他捂住鼻子，云建威就用力擤鼻涕。齐峰拿纸把他的脸擦干净，收下钢笔和书签。 谢谢。 不用谢了。 彭玲在门边笑眯眯看了会儿，后推推丈夫，两人拎着袋子轻手轻脚从房门前离开。夏天的雨季来势汹汹，随着一声闷雷在临来村的上空轰隆响起，大雨随至，蒙蒙水雾笼罩村庄，群山隐于水幕，山雨相接，天地融为一片青与灰。雨下了几天，彭林和齐高荣夫妻俩忙里忙外，把猪圈的毛檐垫厚一层，鸡都赶回鸡舍里，外头再围一圈砖头，以免雨水流进鸡舍，给月季这些花花草草搭起棚子挡雨，以免雨下太久淹坏根。下雨天出不了门，干不了活，更没法去山里。齐峰天天待在家，除了做家务，其他时候就在房里写作业、看书。云洪洲听齐高荣提起过小孩喜欢钻研生物，上次来的时候就给齐峰带了一本《微型世界生物百科》，挺大一本彩页科普书，齐峰没事就抱着看。哥哥安静学习的时候，弟弟就窝在一边玩手机睡觉。云建威一个人在房间里无聊，没事便跑到齐峰房间里玩。他叫多，下雨天更是懒散，经常齐峰回头看他一眼，人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，手机扔在一边。齐峰房里没空调，他也没想过回自己房间去睡。云建威最近一直在研究如何用手机开博客，用电脑很方便，用手机却是十二分的麻烦，光是应对手机页面乱缩放的问题就够他折腾。但云建威挺犟，越难就越感兴趣，非要把这博客弄明白。村里的基站离齐家有点远，手机信号总是只有一两格，云建威就趴在齐峰桌上，把手机伸到窗边，等网页一圈一圈地转出来。云建威花了两天的时间注册博客，博客需要一个博客名和一个用户名，云建威给用户名取名为风风龙，博客名起名叫奇奇微微历险记，显然是奇奇科科历险记中毒太深。他弄好博客，把齐峰的本子拿来翻开，凹造型左拍右拍，拍了一堆齐峰画的花草昆虫，又开始琢磨怎么写博客和发图片。直到外头接连几天的雨都歇了，他才终于发出了第一条博客，题目： 在山里看到一只不知名天牛，超大一只，黄黑相间，咬人超级疼。 内容：一张齐峰的手绘天牛照片，下附字：有没有人知道这只天牛叫什么名字？静候佳音。云建威觉得自己的这个静候佳音用得特别优雅，特别有文化， 得意把手机举到齐峰面前。 哥，你看，发出去了。 博客的界面和手机屏幕根本不兼容，一半字一半图的，齐峰都不知道要看哪里，懵懂点头。 好。